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我是明彤，我诵读的篇目是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下面为大家诵读。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响点亮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那清，那娉婷，你是鲜艳百花的冠冕，你戴着，你是天真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雪化后那片鹅黄，你像新鲜初放芽的绿，你是柔嫩喜悦，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白莲。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月，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我都笑说啊，我走进了那间小屋，而幸亏我那样做，因为那时卡德罗斯正巧带着一个陌生人进来。我耐心地等着，并不是想偷听他们的谈话，而是我没有别的事可做，而且这种事情以前也是常常发生的。那个和卡德罗斯一起来的人显然不是法国南部本地人，他是到布奎尔的集市上出卖珠宝的商人。那次的集市要连续一个月， 有许许多多从欧洲各地云集而来的商人和顾客。一场集市，每一个珠宝商人常常可以收到10万到15万法郎的生意。卡德罗斯匆匆忙忙地进来，看到房间里照常是空空的，只有那只狗，他就叫起他的老婆来。喂，卡康托人，他说，那位可敬的长老并没有骗我们，钻石是真的。于是听到了一声欢呼，楼梯就在一种软弱的脚步下咯咯地叫起来。你说什么？他的老婆问，脸色白得像死人一样。我说那里钻石是真的啊，这位先生是巴黎的头等珠宝商，他肯出5万法郎向我们买，只是为了想证实他真是属于我们的，他希望你也像我那样来讲一遍，究竟那粒钻石是怎样不可思议地落到我们手里的。先生啊，现在请坐，我来给你倒一杯酒来。那位珠宝商仔细地看客栈内部，看出对方显然是个穷人，而他们要卖给他的那粒钻石似乎是从一位亲王的珠宝箱里来的。那位商人说，太太，讲一讲你的故事吧。他这时说，无疑是想利用他丈夫离开的时间，使后者无法影响他妻子的故事，看看两边话是不是相符合。哦，他妻子答道，这是天赐的礼物，我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我的丈夫在1814或1815年的时候有一个好朋友，一个名叫埃德蒙·登蒂斯的水手，这个可怜的人卡德罗斯已经忘记了，但他却没有忘记卡德罗斯。他临死的时候把这枚钻石移送给了他的朋友，但他又是怎么弄到的呢？那珠宝商问道。他入狱以前就有那粒钻石了吗？哦，不，先生，好像是他在监狱里认识了一个有钱的英国人。当他在监狱里生病的时候，登蒂斯像对待亲兄弟似的照看他。那英国人在释放的时候就把这粒钻石送给了登蒂斯。唉，登蒂斯没有福气，他死了。于是这粒钻石又由他拜托给了一位好心肠的长老，转送给了我们，就在今天早晨送到这儿来的。 说的一样， 那珠宝商自言自语地说，这个故事最初似乎难以令人相信，但或许倒是真的。我们现在还没有讲定的只是价钱了。 怎么讲定呢？ 卡德洛斯说，我以为你已经同意我要的那个价钱了呢。 我出的价钱，珠宝商回忆说，是4万法郎。 啊，4万？卡康托女人喊道，那个数目我们是不卖的，长老告诉我们他值5万，还不连那个托子。 那位长老叫什么名字？ 那不怕麻烦的商人问。 不杀你长老， 卡康托女人说。那商人又问，他是一个外国人吗？ 一个意大利人，我想大概是从蒙都亚附近来的。 好，让我再来看看这粒钻石，珠宝商答道。宝石的价值第一次看的时候常常会估错。卡德罗斯从他的口袋里摸出一只黑胶皮的小盒子，打开盒子把钻石交给了珠宝商。一看到那像榛子般大的钻石，卡康托女人的眼睛里立刻射出贪婪的火花来。 窃听者，你对于这个美丽的故事觉得怎么样？你相信不相信？基督山伯爵问。 大人，我相信的，相信的。我并不把卡德洛斯看作是一个坏人，我以为他是不敢犯罪的，即使偷窃罪也是不敢犯的。 这只能证明你的心地善良，可不是证明你的阅历深，帕杜西奥先生。你认不认识他们所说的那个埃德蒙·邓迪斯？ 不，大人， 我以前从来没有听人说起过他，后来也只听人提起过一次，那还是我在尼姆监牢里看到不杀你长老的时候他亲自对我说的。 啊，说下去吧。 哦，大人，珠宝商接过那只戒指，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把钢钳和一具铜的小天秤，把钻石从托子里拿出来，仔细地称了一称。 珠宝商说，我给你4万5，半个铜板也不添了，而且这粒钻石也就只值那些钱，我身上刚巧只带了那个数目。 哦，那没有关系， 卡德罗斯回答说，其余那5000法郎我跟你回去拿好了。 不， 珠宝商把钻石和戒指还给了卡德洛斯，答道， 不，再多就不值了，我已经后悔给你太多了，因为这粒钻石里面有一条裂纹，我刚才没有看出来，现在我讲出来的话绝不赖，我可以出45000。 这时卡康托女人厉声说，至少你得把钻石装回到戒指上面去呀。珠宝商回答，哦，对的，于是把钻石重新镶好。 没关系的， 卡德罗斯一面说，一面把那只盒子放回到他的口袋里。 别人也会买的， 珠宝商说， 啊，是的，但别人却不像我这样好说话，别人不会相信这种故事，像你这样的一个人会有这样一粒钻石是不大合情理的，他们会告你的，你就得去找不杀你长老，而把价值2000路易的钻石送人的长老是不多的，法院会把它拿去把你关到监牢里，过了3-4个月放你出来的时候，那只钻戒就会不见了，或是给你一粒价值3个法郎而不是45000法郎的假钻石。不错，它或许值5万法郎，但你必须承认做这笔交易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呀。 卡德洛斯和他的妻子焦急地互相看了一眼。 不， 卡德洛斯说， 我不是有钱人，5000法郎亏得实在太多了。 哎，随便你，我亲爱的先生，那珠宝商说，但你看我是带着亮晶晶的洋钱来的。 于是那商人从口袋里摸出一把金洋，故意把金洋的光射到客栈老板那一对看昏了的眼睛里，另外一只手则拿着一叠钞票。卡德洛斯的脑子里显然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斗争，在他看来，他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的这只胶皮小盒子，其价值显然是不足和那吸引他目光的那大笔钱相匹敌的。他转过去低声问他的妻子， 哎，你觉得这件事情怎么样？ 卖给他吧，卖给他吧， 他妻子说， 假如他空手回布奎尔，他会去告我们的，正如他所说的，谁知道我们这一生还在见不见得到那位不杀你长老呢。 这时卡德洛斯说， 好吧，那么我愿意了，你就出45000法郎买了这粒钻石吧，但我的太太要一条金链子，我也要一对银纽扣。 珠宝商从他的口袋里摸出一只扁扁的长盒子来，里面装着几种他们所要的东西的样品。 喏，那珠宝商说，我这个人做生意非常爽快，你们自己挑吧。 那女人选了一条约值5个路易的金链，那做丈夫的选了一对大概可值15法郎的纽扣。于是珠宝商说， 我希望你们现在不会再抱怨了吧。 卡德洛斯自言自语地说， 长老告诉我他是要值5万法郎的。 来来来，把它拿给我吧。 你这个人多奇怪， 珠宝商说，一面从他的手里把那钻石接过来。 我给了你45000法郎， 就是啊，每年可有2500法郎的进账，我倒很想发这样一笔财，而你还不满足。 这时卡德洛斯用一种嘶哑的声音问道， 那5000法郎在哪儿啊？ 珠宝商说，来，我们先来看看钱，钱在这儿。 于是他们在桌子上数出15000法郎的金洋和30000法郎的钞票。卡康托女人说，等我先把灯点起来，天黑下来了，说不定会弄错的。的确，在他们谈话的时候，夜已经来了，还有那半个钟头以来一直气势汹汹表示快要降临的暴风雨也和夜一起来了。远处已可以听到雷声隆隆，但那珠宝商卡德罗斯或是卡康托女人似乎什么都没有注意到，他们像着了魔似的。我看到这许多金洋和这许多钞票，也觉得有点入迷了，真像是在做梦。而像在做梦时常常发生的情形一样，我觉得自己已经被钉在那个地方了。卡德罗斯把金洋和钞票连数了2遍，然后交给他的妻子，于是他的妻子又连数了2遍。在这期间，那珠宝商在灯光下查看那里亮晶晶的钻石，钻石发出来的光使他没有去注意那暴风雨的先驱发射到窗口的光。喂，那珠宝商问道，现款对不对？ 对的， 卡德洛斯说， 把皮夹拿给我，卡康托人，再找一只可以装钱的口袋来。 卡康托女人走到一只碗柜前面，拿了一只旧皮夹和一只钱袋回来。她从那只皮夹里抽出几封油腻腻的信，把钞票装了进去，又从那只钱袋里摸出2-3个值6利弗尔的埃及。这2-3个埃及多半就是这一对可怜的夫妇的全部财产了。这时卡德洛斯说， 好了，现在虽然你叫我们亏了10000法郎，你愿不愿意和我们一起吃晚饭？我是诚意邀请你的。 珠宝商回答说， 好，谢谢你，时候不早了，我必须得回布奎尔去，我的太太要着急了。 他摸出表来喊道，哎呦，差不多9点钟了，哎呦，我得半夜里才能回到布奎尔了。 晚安，亲爱的，要是布沙尼长老碰巧回来，别忘了提起我呀。啊， 卡德洛斯说， 你再过1个星期就要离开布奎尔了呀，因为即使过几天就要结束了。 珠宝商说， 不错，但那没关系，写信通知我好了，写巴黎皇家市场宝球弄45号蒋尼斯先生收就得了，我会特地来拜望他的。 这时天上打了一个很响的霹雳，同时电光雪亮的一闪，简直是灯光相映失色。卡德罗斯喊道， 哎呦，这种天气你可不能走了吧。 珠宝商说， 哦，我是不怕雷的。 卡康托女人说， 那么有强盗呢？ 这条路上碰到这样的急事时期是从来不十分安全的。 珠宝商说，哦，至于强盗，我这有些东西可以对付他们。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对上满子弹的小手枪，他说， 喏，这就是2只又会叫又会咬的狗，谁想要是垂涎你的钻石，就得尝尝他们的味道。卡德罗斯伯伯， 卡德罗斯和他的妻子又交换了一次意味深长的眼色，看来他们好像同时想到了一个可怕的念头似的。 卡德罗斯说，好吧，那么祝你一路平安。 珠宝商回答， 谢谢你。 于是珠宝商拿起那条靠在一只旧碗柜旁边的手杖，转身向外走。 他刚把门打开，门外就立刻扑进来一阵狂风，几乎把灯吹灭。他说， 哦，这个天气真正好啊，在这样的暴风雨中走6法里路那才妙呢。 卡德勒斯说，你别走了吧，你可以睡在这儿。卡康托女人也用一种颤抖的声音接上说， 是啊，真的别走了吧，我们会好好照顾你的。 珠宝商回答说， 哦，不了，我一定得到布奎尔去过夜，所以我再说一遍，晚安。 卡德罗斯慢吞吞地跟他到门口。珠宝商到了门口看了看说， 哎，我连天地都看不见了， 我应该向右走还是向左走呢？卡德罗斯说，向右走，你绝不会走错的，大路的两边都有树。珠宝商回答，好，行了。听那个声音几乎已到了远处，卡康托女人说，把门关上，我不喜欢在打雷的时候把门开着。卡德罗斯回答，尤其是当家里有钱的时候啊。于是卡德罗斯把门的上下都拴好了，他回到房间里，走到碗柜前面，取出钱袋和皮夹。于是两个人开始第三次数他们的金洋和钞票。抖动的灯光照亮了那两张脸，我从来在人的脸上没有看到过那样贪婪的表情。那女的尤其可怕，她本来就因为寒热症一天到晚瑟瑟地发抖，这时却抖得加倍厉害。她的面孔变成了铅白色，她的眼睛像炙热的煤炭。这时那个卡康托女人用一种嘶哑的声音问，哎，你为什么要留她在这儿过夜呢？卡德罗斯打了一个寒战说，为什么？免得他辛辛苦苦地回到布奎尔去啊。啊，那个女人带着一种难以形容的表情回答说，我还以为是为了别的原因呢。卡特洛斯说，女人，女人呢，你为什么要有这种念头呢？你为什么不把它闷在自己的心里呢？卡康的女人哼了一声，顿了一顿说，哼，你不是一个男子汉。卡德洛斯说，你这是什么意思？那女人说，假如你是一个男子汉，你就不会让他走出这个门，或者不会让他走到布奎尔。卡德洛斯说，女人，你……那女人接着说，这条路有一个大转弯，他是不得不顺着大路走的，而沿着运河走却有一条近路。卡德罗斯惊讶地喊道，女人，你触怒上帝了。 No， 听，正当这个时候就听到了一连串轰隆隆的雷声，青白色的闪电照亮了房间，然后那雷声渐渐地滚向远处，似乎有点不愿意离开这该诅咒的房间似的。耶稣啊，卡德罗斯一面说，一面在自己的身上画十字。正在这个时候，在那常常随雷声之后来临的恐怖的沉寂中，他们听到了一阵叩门声。卡德罗斯和他的妻子吓了一跳，惊骇地互相望了一望。卡德罗斯喊道，哪一个？并站起来把散开在桌面上的金洋和钞票撸成一堆，用双手把它压住。是我，一个声音喊道。卡德鲁斯说，你是哪一个？哦哦哦哦，不错的，是珠宝商蒋尼斯呀。这时卡康托女人带着一个可怕的微笑说，哼，你还说我触怒了上帝啊。正好那好心的上帝又把他送回来了。卡德洛斯脸色苍白，吓得出不来气，一脚跌回他的椅子里。卡康托女人却正巧相反，她站起身来，跨着坚定的脚步向门口走去，一面开门一面说，哎呀，请进来，亲爱的蒋尼斯先生。那浑身被淋得湿透的珠宝商说，哎呀，说实话，看来我今天晚上是不能回布奎尔了。傻事越早结束越好，我亲爱的卡德洛斯，你说愿意招待我，我接受了，回来预备在你有意的屋顶下过夜了。卡德洛斯一面抹掉他额头上的冷汗，一面低声地说了几句话， 于是那卡康托女人在珠宝商进来以后，就把门上下都拴好了。当珠宝商回到房间里来的时候，他小心地向周围环顾了一下，但房间里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即使他这时心里已有怀疑，但这种怀疑是不能存在的，或是无法证实的。卡德洛斯的两手依旧紧紧地抓住他的金羊和钞票，而卡康托女人则极力地向他的客人装出最愉快的微笑。珠宝商说，你对于收金的款子似乎还有点不放心吧，因为我走了以后你又拿来数过了吧。卡德罗斯答道，哦，不不，但是这笔钱财是来得这样出人意料，我们简直难于相信自己的好运道，所以只有把实实在在的证据放在眼前，我们才能使自己相信这次发财并不是一场梦。好，珠宝商微笑了一下，然后他问，你们家里还有别的客人吗？卡德罗斯回答说，哦，没有，我们是不住旅客的，我们离镇这么近，谁都不会想到在这儿住宿。珠宝商说，那我恐怕会使你们非常不便了。卡康托女人说，哦，天老爷，不，我亲爱的先生，绝对不会的，真的，绝对不会的，我向你保证。珠宝商问，但你们把我安顿在哪儿好呢？卡德洛斯说，哦，楼上有房间。那珠宝商又问，但那不是你们的房间吗？哎呀，放心好了，我们后面的房间也有一张床。卡德洛斯带着很惊异的神色凝视着他的妻子。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 四个九。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元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分明，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三月踏进北海边，春到春烟柳如烟，不听你唱惊喜，纵容你下车闲谈，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头捋一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地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月，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 All that was used for vengeance will now be used for good.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Why? Take your vengeance.But now the blood you spill is no blood that will now run through your veins. Cardalos 说：“哎呀，放心好了。”我们后面的房间也有一张床。 卡德罗斯带着很惊异的神色凝视着他的妻子。这时卡康特女人已经升起壁炉，以便他的客人把湿衣服烤干。这位珠宝商一面背向着火取暖，一面哼着歌。卡康特女人还在桌子的一端铺上了一块餐巾，把他们吃剩下的晚餐放在上面，另外又加了3-4个新鲜的鸡蛋。卡德罗斯这时将钞票藏进了皮夹，金洋藏进了钱袋，全部财产都小心地锁到了钱箱里。于是他带着一种忧郁阴沉的神气，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时不时地瞟一瞟那珠宝商。珠宝商这时仍站在火炉前面，身上直冒热气，烤干了一面，一转身又烤另一面。这时卡康托女人拿了一瓶酒放在桌子上说：喏，晚餐已经准备好了，随便您什么时候吃好了。珠宝商说：但你们不和我一起坐下来吃一点吗？卡德罗斯说：我今天晚上不吃饭了。卡康托女人急忙插嘴说：哦，我们的晚饭吃得非常晚。珠宝商说：那么看来我是要独自吃喽。啊，我们可以陪你坐坐，卡康的女人回答，而且态度非常殷勤。这种态度即使对于付钱吃饭的客人，他也是不常表示的。卡德罗斯敏锐的眼光时时射向他的妻子，但像电闪光一样那样的短暂。暴风雨依旧呼啸着，卡康托女人说：喏，你听到没有？说实话， 你真回来对了。朱宝商答道，可是要是我吃完饭的时候风暴已经平息了，我倒还想去尝试一次，看看是否能完成我的旅行。卡德洛斯摇摇头说，哦，风暴是绝不会停息的，现在刮的是西北风，一定要到明天早晨才会停下的。于是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哎，那珠宝商一面在桌子前面坐起来，一面说，说来说去，这些在船上的人可最倒霉了。卡康特女人附和着说，啊，碰到这样的晚上他们可真是够苦的了。珠宝商开始吃饭，卡康特女人则继续向他献殷勤，像一个小心的主妇一样。她平常那样古怪别扭，这时却变成了一位会照顾人的有礼貌的模范主妇了。要是那珠宝商以前曾和她相处过，她对于这种明显的一个转变就会表示惊奇，因而一定会使她产生某种怀疑的。这时卡德罗斯继续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似乎不愿意去望他的客人。当那个珠宝商一吃完饭，他就走到门口把门打开。他说，暴风雨似乎过去了，但是似乎特地要驳斥他的言论似的，正当那时打下了一个很响的霹雳，几乎把房子连根拔起，同时突然地刮进了一阵夹雨的狂风，扑灭了他手里的那盏灯。卡德洛斯过去关上门，回到他客人那儿，而卡康托女人则到壁炉里冒着烟的余烬上点起了一支蜡烛。啊、哦，你一定是疲倦了，他向珠宝商说，我已经在你的床上铺好了白被单，你上房间里去吧，祝你晚安。珠宝商等了一会儿，看看那暴风雨有没有平息下来，但他看到雷声和雨点越来越大，于是就向他的两位主人道了晚安，上楼去了。他正在我的楼顶上经过，他每跨一级台阶，我就听到楼梯咯吱咯吱的叫一声。卡康托女人用焦灼的眼光看着他，而卡德罗斯却相反，他甚至都不朝那个方向望一望。这种情形虽然自那以来就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但当我亲眼目睹这一切的时候，却对我并没有多大的印象。的确，这一切似乎都是很自然的。那时我虽然疲倦，心里却很想等暴风雨一平息就继续上路，所以我决定利用这比较安静的时间来睡上几个钟头，以恢复我的精力。那位珠宝商就在我的头顶上，他的一举一动我都可以正确地辨别出来。他先尽力地布置了一番，预备舒舒服服地过一夜，然后就向床上一倒，我可以听到床在他的重压之下咯吱咯吱地呻吟。我的眼皮不知不觉地沉重起来，浓厚的睡意爬上了我的身，我当时并不怀疑会出什么事情，所以也就不想去摆脱他的侵袭。但我最后一次向房间里张望的时候，卡德洛斯和他的妻子已经坐了下来。卡德洛斯坐在一张木头小矮凳上，那种小矮凳在乡下常常是当作椅子用的。他的背向着我，我无法看到他脸上的表情，即使他换一个方向坐，我也是看不到的，因为他的头已埋在两手之中。卡康托女人带着一种藐视的神色默默地望着卡德洛斯一会儿，然后 这女人耸了耸肩膀，过去坐在卡德罗斯对面。正当这时，那垂息的余烬引着了旁边的一片木头，壁炉里重新吐出了一个火头，于是一片火光照亮了这个场面和场面上的人。卡康托女人依旧把她的眼光顶在卡德罗斯的身上，但是因为卡德罗斯毫无改变姿势的意思，他就伸出他那只瘦骨嶙峋的硬手，在他的前额上点了一下，卡德罗斯打了一个寒战。那女人的嘴巴似乎在动，好像是在讲话，但不知是因为他讲话的声音很低呢，还是因为我的感官已被睡意弄钝了，他讲的话我一个字都没有听到，甚至我所听到的东西也都像隔了一层雾似的，自己辨别不出究竟是醒着还是在做梦。最后我的眼睛闭上了，我就失去了知觉。究竟我在这种无知无觉的状态中停留了多久，我自己也不知道。总之我被一声枪声和可怕的惨叫声突然吵醒，房间的地板上响起踉跄的脚步，接着楼梯上发出一声重浊的声音，像是有一样笨重的东西无力地倒下来似的。我的神智还没有完全清醒，就又听到了呻吟和半窒息的喊叫声混成一片，像是有人在做一场拼死的挣扎。最后的那一声喊叫比以前拖得更长，后来越来越弱了，渐渐地变成了呻吟。这一声喊叫把我从迷离恍惚的昏睡状态中唤醒，我急忙用一只手臂撑起身体，周围四顾，但周围漆黑一片。我觉得好像雨水一定已渗透了楼上房间的地板，因为有一种潮湿的东西一滴一滴地落在我的前额上，当我用手去擦的时候，觉得它是湿哒哒黏糊糊的。在那一阵可怕的闹声之后，是一片最深沉的打不破的沉寂。只有一个男人在我的头顶上走动，楼梯在他的脚步下咯吱咯吱地叫起来。那个人走到楼梯下的房间里，走进壁炉前面，点燃一支蜡烛。那是卡德罗斯，他的脸色苍白，衬衫被鲜血染成了红色。点亮了灯以后，他又急急忙忙地上了楼。于是我头顶上的房间里又发出他那急促不安的脚步声。不久，他手里拿着一只胶皮的小盒子下来了。他打开那只盒子，看清楚，钻石的确仍旧在里面，似乎犹豫不决，不知把它藏在哪一只口袋里好。然后，像是觉得哪一只口袋都不够安全似的，他就把它夹在他的红手帕里，把手帕小心地盘在他的头上。然后，他又从碗柜里拿出钞票和金洋，一包塞进他的裤子口袋里，一包塞进他背心的口袋里，匆匆地拿了两三件内衣，打起了一个小包袱，冲到门口，消失在夜的黑暗里了。那时，我一切都明白了。我那刚才发生的这件事责备我自己，好像这件罪案是我自己干的似的。我好像觉得还能听到微弱的呻吟声，满心以为那不幸的珠宝商还没有咽气，我就决定去救他，可借此来赎罪。不是说我自己所犯的那个罪，而是说我刚才没有去阻止那个罪。怀着这个想法，我使出全身的力气，从我所蜷伏的地方撞进隔壁的房间里去。 我和里面的房间原只隔着一重参差不齐的木板，我用力一撞，木板就倒了下去。我发觉自己已进到了那个房间里面，我赶紧抓起那只点着的蜡烛，急急地奔上楼梯。奔到一半，我踩着一个横卧在楼梯上的人，就跌了一跤。那是卡康托女人的尸体。我听到的那一声手枪，无疑是向这个倒霉的女人打的。子弹可怕的撕裂了她的喉咙，留下了一个裂开的伤口，从那个伤口里，从嘴巴里，血像泉水似的汩汩地涌出来。看到这个可怜的人已经救不活了，我就一步跨过他，走到寝室里。房间里的情形混乱得一塌糊涂，那场拼死的挣扎就是在这儿进行的。家具打得七倒八歪，床单拖到了地板上，无疑那是不幸的珠宝商紧紧地抱住了他的缘故。那被害的人躺在了地板上，头靠着墙壁，浑身鲜血淋淋，血从他的胸口的三个伤口里直喷出来，在第四个伤口里插着一把厨房里用的切菜刀，只剩刀柄还露在外面。我又踩到了一把手枪，这把手枪没有放过，大概是火药湿了。我向那珠宝商走去，他还没有完全死，我的脚步也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听到我的脚步声，他睁开眼睛盯了我一会儿，嘴唇动了几动，像是想说话，于是就断气了。这种凄惨的景象几乎使我失去了知觉，而既然对着屋里的任何人我都无能为力了，我唯一的愿望就是逃走。我冲到楼梯口，两手紧抱着我那火烧般的太阳穴，嘴里发出恐怖的喊声。一到楼下的房间里，我就看见五六个海关官员和两三个宪兵，一支武装的队伍。他们立刻抓住了我，而我甚至连抵抗都不想抵抗，我的神志已经不清了，我想说话，但却只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喊声。我看见其中有些人指指我，于是我低头看看自己，我浑身全是血呀。原来，从楼梯缝里露在我身上的那一阵温热的雨，是卡康托女人的血。我用手指一指我以前躲藏的地方，一个宪兵问他是什么意思。一个税务员走到我所指的那个地方，他说他的意思是他是从这个洞里钻进来的。他一面说着，一面指着我撞破壁板进来的那个地方。那时我才懂得，他们原来把我看作是杀人犯了。我的声音和气力都恢复了，我挣扎着想摆脱那抓住我的两个人，我嘴里大喊，不是我，不是我。两个宪兵用他们的马枪的枪口抵住我的胸部，再动一动就打死你。我连忙喊道，你们为什么用死来恐吓我？我不是已经宣布过我是无罪的了吗？那宪兵说，你把你的小小故事到尼姆去对法官讲吧，现在先跟我们走，我们所能给你的最好的忠告是不要抵抗。抵抗，我是想都没有想到的，我已经吓坏了，我一言不发的让人给戴上手铐，绑在一匹马的尾巴上。而就在这种可耻的情形下到了尼姆，据当时的情形推测，大概是有一个官员一直尾随着我， 跟到客栈附近就失掉了我的踪迹。他想我一定准备在那儿过夜，就回去召集他的同伴。他们到达的时候恰巧听到那一声枪响，在这样罪证确凿的情形下抓住了我，所以我立刻懂得要证明我的无辜是很困难的了。我唯一的希望是请求审问我的那位法官去查询一位名叫布沙尼的长老，他曾在凶案发生的前一天早晨到过邦杜加客栈。假如关于钻石的那个故事的确是卡德罗斯自己发明的，假如世界上根本没有布沙尼长老这个人，那么我就没救了。除非能把卡德罗斯抓到，而且能使他招认。这样过了两个月，我应该赞美我的法官，他到处去搜索我想见的那个人。我已经放弃了一切希望，卡德罗斯没有抓到，秋季大审是一天天的迫近了。忽然在9月8日那天，那就是说正巧在事件发生后的3个月零5天，那位我认为已经没有希望见到的布沙尼长老自动地到监牢里来，说他知道有一个犯人想和他说话。他说他在马赛听到那件事情，所以赶来满足我的心愿。你很容易想象得到我是带着多么热切的情绪欢迎他的。我把我所见所闻的事情完全讲给他听。当我讲到钻石的故事的时候，我觉得有点胆怯，但是我万分惊奇的是他竟加以证实，认为一丝不假。而是我同样惊奇的是，他对我所讲的一切似乎全都相信。于是我被他的仁爱感动了，同时看到他很熟悉我故乡的一切风俗习惯，又想到我唯一真正有罪的那一件罪恶，只有从这样仁慈和爱的嘴唇里才能得到有力的宽恕。我就请他接受我的忏悔，而就在忏悔的奉献之下，我把阿杜尔的事从头至尾详详细细地讲了出来。我这样做虽然是因为良心发现一时冲动，但所产生的效果却和经过冷静考虑以后的举动一样。我自动地承认阿杜尔暗杀案，证明了我这次的确没有犯罪。当他离开我的时候，他吩咐我不要气馁，他将竭力使法官相信我无辜。我很快就感觉到了那位好心肠的长老为我出的力已经见效，因为监牢里对我的严格管理已经逐渐放松了。他们告诉我我的审问已经延期，不参加当时举行的大审，而延迟到下一次巡回审判时再开庭。在这期间，上帝保佑，卡德罗斯已经抓到了，他们在一个很远的外国的地方发现了他，把他押回到法国。卡德罗斯完全招认，推诿这件事情是他妻子起义和怂恿的。他被判处终生到奴隶船上去当苦工，而我则立刻释放。 啊，这以后我想，基督山伯爵说，你就拿了布沙尼长老的一封信到我这儿来了，是不是？ 啊，是，是的，大人。那位仁慈的长老显然很关心我的一切。有一天他对我说，你做走私贩子的这种生活，假如再一个劲儿地干下去，将来总会使你一败涂地的。我劝你出狱以后